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 DJ 在华北听我中。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忙碌的一天又到了晚上十点，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又养眼又养耳然后充满着少年感的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嘉宾呢，分别是黄坤和荣耀。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很多朋友说，哎，怎么能看到视频画面？聊天室当中右上角啊，有一个那个摄像机的一个小标志，点开它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其他平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都可以看到。来，请二位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用前面的这个麦克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黄坤。 Hello， 大家好，我是荣耀。 你们俩关系特别好是吧？ 对，我们认识也没有很久，但是 关系很铁。 对， 哎，男生跟男生是很容易瞬间就成为好朋友，还是也是要看缘分？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缘分，因为其实我很难跟别人成为好朋友，就一下子。但是因为我们是共患难过来的， 所以你们是一下子成为了好朋友。 经历了许多事情才一下子成为很好的朋友。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吗？ 就是才华的相互欣赏，欣赏他。 你说的没问题， 我欣赏他的才华，他也欣赏我的才华。 他不接你的话，哎，你只表达了你对他的欣赏。 才华这个不好说，但是那段经历还是很难忘的。 荣耀你还不转身离开吗？前面一开始我说到一个少年感的问题，所以请问当你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听到少年感是会有一种下意识的叛逆感呢，还是会觉得就是很享受这个少年感的过程？ 我其实我昨天生日，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自己不要长大一岁 啊。 对，我其实， 所以你还是留恋少年感的。 对，我很享受年轻的这种状态。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老，包括我的音乐也是。 请问，在你现在的这个阶段啊，多老算老？ 多老算老？我觉得 没关系，你就说你现在这个阶段就好。 我觉得超过三十岁就很老。哎， 请你离开。 我是误伤了很多人。 对啊，所以这个阶段是会觉得超过三十岁可能没有少年感。 对对，可能就没有办法打少年感这个标签了吧。 OK，少年感在音乐上对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是一种创造力。 创造力， 对，一种活力吧。 很多人会觉得少年感是一种小清新的表达，你认同吗？ 我其实不喜欢小清新。 还有什么森系森林系？ 对，我 也不认可哈。 对、 嗯、 对，我随着年龄的变化吧，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就是是鲜活的， 嗯 嗯，特别是在舞台上是有活力的。 是， 对，我不希望大家啊觉得你就是小清新，你是干嘛干嘛。对， 但是三十岁以后你依然是很有活力的。 对，我希望 等你三十岁以后我再来问你这个问题。 可以， 你到时候就会觉得我依然是充满着少年感的一个人。荣耀呢？ 我觉得我是很享受少年感的。 哦， 首先因为我觉得黄坤他说的什么三十岁就老了，我觉得没有这回事儿。我觉得心态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就算哪怕你到了三十岁， 你这样话说起来就很像自己现在已经是三十岁的人在表达的。 我的想法是我到了三十岁之后，我依然年轻。 那一定啊， 嗯，依然享受这种曾经的少年感。 是，那你觉得你在音乐上的少年感跟他表达少年感是一样的吗？ 嗯，我觉得音乐上的少年感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磁场。 嗯 嗯，就是这个东西挺抽象的，也不好去表达出来，就是一种磁场，就是表现出来，就是让大家很有 get 到你那个少年感的感觉。 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方式，他们今天在试音的时候，我就一边听，然后一边看，哎呀，我觉得那就是少年感，前面的那个画面跟那个听感。所以今天晚上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我们就好好的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请问，如果唱歌的话，你们两个谁会先唱？还是上来就合唱？ 我觉得黄坤吧，毕竟黄坤 为什么是我、啊、 毕竟他不欣赏你、 对呀、啊、毕竟我欣赏他，他不欣赏我，这个一下就比你低了一等好像。 哎，你不要说出去好吧。 开玩笑开玩笑，就黄坤老师吧。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那你第一首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分享一首就是在我巡演也会当做开场的一个惯用曲目，然后叫夏季。 为什么把这首歌曲作为开场的一个惯用曲目啊？ 嗯，因为我想一上台的时候，给大家一种就很温暖的感觉。这首歌的前奏就是录音室版的前奏， 嗯， 我很喜欢，它很有夏天的感觉。我希望大家就是当我走上台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今天北京格外格外冷，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曲、 嗯、 给大家一点暖。 对对对对， 嗯， 对。 今天选择什么方式唱？ 我选择不插电，用吉他。 哦，那很少见哎。来吧，我们做准备吧。 好。 在看直播的清醒艺人独自白头说夏季 YYDS， 皮卡小橘子也说夏季很好听。那接下来黄坤现场弹唱版本的夏季，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请黄坤。 秋意是青春的缩影，那时最喜欢的旋律是夏克里，书堆和脑袋起皮，老师叫不醒，年少的我们都不愿醒的梦境，那年那天的那部电影却没关系，是什么剧情？正好对上你的眼睛，星河灿烂都在你眸中倒影。夏夜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分你一百二几个全部的心动，和同一阵风，同一片夜空，和你紧紧相拥。夏夜的悸动，听见你心跳砰砰，粉末一般作为交换彼此笑容，聊不完的天，对上你双眼，多少年依然纪念。是夏克里，书堆和 起都是一场盛大的相逢，但你把耳机和全部的心动和同一阵风同一片夜空和你紧紧相拥，夏夜的悸动听见你心跳砰砰，粉末一般座位交换彼此笑容，聊不完的天对上你双眼，多少年依然纪念。 谢谢 我们的现场演唱啊，也太好听了吧。唱这首歌曲特别是今天很难得的是选择这样的不插电的版本，然后再看微博直播的阿坤之大喵喵吃不下呀，欣欣呀，皮卡小橘子呀，都说好好听，瞬间都不冷了。确实一边听一边看的时候感觉已经不再是冬天的感觉了。 有必要介绍一下刚才旁边的这位吉他老师啊。 嗯，这位是我们的非常厉害的吉他手阿怪，对，来自 荣耀。我要是你，我转身离场。他用旁边的是非常厉害的， 这边呢，就是同样也还不错的， 也还不错的哦。 今天我是被授权过可以怼你的 啊？ 对， 被谁授权？ 就我来之前有我就你的一些。后援会啊，粉丝有私信给我说，荣耀今天平时他老欺负你，今天是你的主场。 有时候我也想听到一些赞美的夸赞，什么特别厉害呀，特别棒呀，特别好呀，类似的，其实你也是可以对我说一说的。 就晚了吗？你们这个来回一个回合就结束了。好，我们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感受你的怼是怼成什么样子。来来，特别厉害的阿怪老师跟他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怪。 嗯，你跟黄坤是经常合作吗？ 对，我跟他就算是长已经是很长时间的合作了。一起 会一起写歌吗你们俩？ 对，我们之前一直一起写歌， 然后他也经常会把刚写好的歌给你听。 对， 夏季这首歌是你提前听到的还是？ 夏季这首歌 已经忘了， 不是不是， 没有夏季的时候，他听到的时候已经是混音版本了，因为我在问他各种混音问题， 所以不是最开始 demo 的那样子了。 对， 嗯，这首歌你是一开始用吉他写的吗？ 这首歌是我演唱的， 嗯， 对，不是我原创的，对，但是他因为我觉得他整个编曲啊，他的整个作词作曲非常我， 嗯，是的， 我其实唱别人写的歌还蛮少的。但是就那天听到这首 demo 的时候，哎，这歌好像我自己写的歌。 这种是也很少见的吧？就是听起来和看起来感受都是那么对你的味道。 对，就是平时我自己写的歌，就是大家都会说很黄坤。 嗯。 对，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哎，好像我如果是我自己也会这样写，就觉得很有缘分。 嗯。 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夏季，然后我们就聊一下2021年跟夏天有关的事儿。如果现在让你们各自想一件2021年夏天的一件事儿，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事儿？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游泳，哎， 哦， 我第一个瞬间迸发出的就是游泳， 是有很特别的游泳吗？ 就是普通的游泳，夏天 健身房当中还是？ 就是 户外的 游泳馆 啊， 游泳馆或者在大海里游泳。 嗯 啊，那样会很清爽，因为夏天嘛，就是 我说真实发生的事儿。今天夏天，你第一个那个画面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游的泳？ 游泳馆。 好， 但是能在大海里更好，因为大海更舒服一点。 所以单纯只是因为这个画面让你想到那个画面。 嗯，对， 并不是因为那天在游泳池当中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对， 好， 单纯是我想象到的。 OK， 黄坤呢？ 我想到是一首歌， 嗯， 叫《起风了》，对。 啊，输给你了， 嗯，对吧？哎，会说话吧？ 我重新再那个回答一下，我想到的也是一首歌， 哪一首呢？ 等会儿再想想我。 没有， 风停了， 就是因为起风了这首歌还蛮有意义的，然后在初夏， 对我 get 到了， 对吧？ 嗯，一下就瞬间 get 到了。 我们 get 不到，我 get 不到，你让我 get 一下 啊！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节目 曾 毕业的那一天， 曾经的那个夏季，这首歌给我们带来很多回忆。 我们毕业的那一天，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制服， 哇哦！ 然后在舞台上唱起风了，然后每个人都哭成泪人。 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吧？ 对，很久没唱，它太难唱了。 有可能你们俩带来一段吗？不用一整首，一点点。 可以啊，那直接副歌， 可以吗？ 难自拔， 好，就这个调。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棒。哎，你们在唱的时候有想哭的感觉吗？反正看直播这段大家都在说哭，也不知道真哭假哭，反正发出来都是哭的表情。 刚好像会有点甜，好像不怎么想哭。 刚才那个 有点甜， 氛围不太对， 是 氛围。 所以今年夏天是挺难忘的哈。 对，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我人生中很难忘、很难忘的一个夏天。 嗯， 对。 它的难忘的点，我们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词？不用细聊，只用词，你能想到的。 成长， 成长，嗯。 友情， 友情。 挫折， 挫折， 嗯嗯，这三个 好， 嗯。 成长，成长在这个阶段应该是会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吧？ 是的， 对吧？ 对， 因为每天会有新鲜的人事物，然后会带给自己一些新的启发和感受，让我感觉自己每天在成长当中。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少年阶段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可能在这个阶段能吸收的比较快，然后可能我们的三观还没有完全成型的阶段，就会受各种，特别是我会受各种外界的，有好的坏的，我都比较容易接收到。 哦，好的接收到我们可以理解，那坏的接收到你怎么办呢？你是第一时间可以判断出来那是坏的，不适合自己的，还是需要消化以后？ 我第一时间能判断出来是坏的，但是我消化的方式可能就是自我调节，睡觉。 哦， 对，我那天会睡得很早， 然后真的也能睡着。 可以，因为我睡觉是从来不会被任何东西影响，楼上在打墙我都睡得着。 妈呀，中年人向你投来了一个羡慕的一个眼光。 然后第二天醒来就没事了。 成长，荣耀。今年夏天的成长对于你而言是格外成长的一年，还是也还好？ 我觉得先说友情吧，因为可能他把成长放在第一位。 抄作业、 okay、 我想把友情放在第一位。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年夏天，因为我们是一起过的嘛，也是跟好多人一起，我觉得交了很多很多非常交心的朋友， 这很难得的。 对，非常难得，也是，而且在大家在一起也很开心，那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嗯， 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互联网的，我们是真正的就是像很早以前那种儿时的玩伴一样，我们会在一起下棋，会 是给没收掉了是吧？ 是的。 哦，那很好哎，其实 是没互联网的。 对， 所以说就让我们更加愿意去接触彼此。 一开始大家不会尴尬吗？在你们天天习惯了互联网，然后天天面对一个手机的时候，突然给收掉以后，要真的面对那个真实的人，哎，谁先开口，谁先说什么？ 有一个适应期的，对， 对吧？ 对，会很尴尬刚开始。 啊、用了多久？ 用了可能两三个星期时间吧，可能这样。 哦，两三个星期才开始慢慢适应， 大家开始慢慢适应这个没有手机的生活， 然后开始真的去走心的谈一些话。 对对对， 才能收获友情。好，哎，你说到友情，如果有一首歌跟友情有关系的话，我们今天歌单当中有没有 跟友情有关的？ 哎嘿， 好像是有一首， 那我们就直接来。 好， 你是选择 在一起，余佳运的在一起。 好，这首歌我们也是弹唱哈，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不是那个在一起，虽然你们很想在一起，但是再见的在哈。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繁星点点的夜晚，是否你偶尔会孤单，习惯是对自己试着依赖，时常想念却很少隐瞒，把你温柔地拥入我胸怀，时间会冲淡所有不安，我想和你在一起，却不敢把说出来，你就不在。我在日落之前等着你回来，不再让你觉得孤单。我还躺在这里置身事外，别让我猜你的答案。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想能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又好听，然后画面又很美，现场弹唱的在一起。来来，今天你不要怼荣耀的黄坤，请你点评一下刚才荣耀的这段表现，还可以吗？那个麦克，那个麦克哈、啊， 很好，嗯， 很敷衍哎，听起来 就挺好的。 哪里好？ 就我刚刚看，我刚刚听的就是走神了。 哦，这是对，这是好的表现。嗯、 对，我听那走神了，我开始我就有画面感。 嗯 嗯，但是呢，跟我比起来还是差一点。 但他有夸你了嘞。 嗯，看来我再唱几首歌，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评价？ 看情况吧，看你表现， 好 看你发挥。 好的，黄坤老师， 你今天这么乖哎。他说的，他唱的比你还好一点，你都不要回怼一句的吗？ 今天他有任务在身，就是怼我嘛，就是我得接住这个任务。 你们私底下是怎么样说话的？也是这样的互怼的形式，还是更加相近？ 私底下都是我欣赏他，他怼我， 其实差不多。 哦，受伤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 因为可能我 你的性格是如此吗？ 嗯，性格可能是如此吧。 因为我可能只有在。就是可能平时我在大家面前比较乖， 嗯， 对，然后就 通常在大家面前比较乖的人可能没有那么乖。 就比如说在他跟他特别是跟他单独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比较放开一点，然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吵吵架想骂什么就 真好。 对，就这种情，就是这种， 这就友情啊。 对啊对啊， 这样的友情在成长过程当中是越来越难得的一件事儿，特别是在一个节目当中，因为在节目当中其实大家是有一点竞争关系在里面的。 嗯，不是一点 对吧？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也正是那种极致的环境，因为大家真的是共患难。 嗯， 每天起来睁眼就是彼此，然后一起比赛，有可能你要下一轮你可能要走，可能下一轮我可能要走，就这种感情真的只有在那种极致的环境下才能被瞬间培养出来。就是我觉得像我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了解别人。 对 对， 特别是这样真的把你的互联网收走的环境之下， 对， 去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这多难得的一件事啊。 对，就我觉得 真的很珍贵，这个那个时间没，我们只有彼此，没有别的事情。 哎，请问你们私底下会一块合唱歌曲吗？就以前在宿舍把互联网都拿走的时候， 太经常， 天天， 对吧？ 天天。就我们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干，然后最经常就是因为我经常去他的宿舍，然后他练字，他无聊到在练字，然后我因为我写硬笔字写比较好，然后我就是变成了他的写硬笔字老师，然后他不知道哪里弄了一本字帖，就天天写，然后我在旁边。 我觉得你谦虚了，你的硬笔字写的可不是就那么一般好。说实话，我当时就给他说了，说我见过写硬笔字写最好看的人，比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写的都好看。 我们一会儿那个休息的过程当中，你写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好看，真的。 不然口说无凭， 也没有那么好啦，就是一般般了。 我觉得是最好的。 他故意的，他把我捧到那么高，然后待会儿真的写的不好看。我懂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们二位会有合唱的时候，因为好像很难在公开场合看你们合唱哈。 嗯，对， 可以吗？今天可以有合唱吗？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 好，那大家可以点歌吗？今天就你们不用唱整首啊？ 嗯，可以吧？会唱的话， 可以几句 的 那种哈。 嗯，会唱的话， 好。给我们一点点的休息时间，然后我们在今天节目开播之前也在网上征集了大家对于你们二位各自的问题，所以在稍后半个小时过程当中，我们一边听歌，然后一边也替大家问一问大家好奇的问题。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后休息，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上一种病，与世病性命。 他当初去死，就是喜欢听。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木，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短暂的休息过后，10:30，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感受黄坤和荣耀音乐和他们自己音乐故事的泽华。再度的欢迎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荣耀。 我是黄坤。 怎么样证明你是荣耀呢？怎么样证明你是黄坤呢？你先说。如果没有画面的话，有什么样的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你是黄坤？ 我可以， 你可以模仿他的声音吗？很难啊， 哎，这个还没试过。哎，你说两句让我听听，我模仿一下。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不行，不像。 这是一个什么诡异的一个画面？ 不像呀。 好，黄坤呢？你怎么样证明你是荣耀呢？ 黄坤好帅啊！ 啊，这所以说这是我刚跟你说我的口头禅吗？我说的明明是荣耀好帅呀，啊。 前面我们也说到，他们俩在参加节目的时候，然后私底下，因为那个时候把这个互联网收掉，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归到一个纯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的时候就真的是随意的唱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或者自己的歌。哎，那个时间是不是也会大量的出很多的创作作品啊？ 是的，是的， 对啊， 没事干也会写写词儿，我跟他还一起写过词儿呢，一起编过旋律。 接下来很难得的，他们两个人要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合唱了，所以各位想要截屏想录屏的朋友们可以准备了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现场合唱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的水管在开花，一次在异乡，树叶有翅膀，相爱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9点钟方向，日内瓦户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儿？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儿？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 知道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也很短，夜晚有3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回首一年吧，一年 开去吗？你喜欢吗？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预告的时候说有合唱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会唱什么样的歌，没想到一开始会唱这首歌曲吧。在看直播有朋友说这是梦里才会听到的你们可能会合唱的歌曲，画面很美就不用多说了哈，声音也很搭哎，你们俩合唱的时候 缘分， 要不然怎么会跟他做朋友吗？ 所以各方面都是很投机的。 太投机了。 你这个默契是需要提前碰好几次，还是刚才你们这样说来就来了？ 我们刚刚就是开始之前练了一次， 简单排了一次，然后就可以到这样的默契。 我们曾经也有排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也给我，他直接曾经唱这首歌把我唱哭了，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决定选这首歌去演唱，然后就是我唱的一直是不符合这首歌的一个心境，比较轻的一种感觉，我唱的可能有点实。黄坤就说你得这样唱，他给我从头到尾唱了一遍。 他还会教你唱歌？ 对啊、就是、 那你能服气别人教你唱歌？ 我当然服气啊，就是我们各自擅长的，就是我擅长比较实一点的东西，他可能擅长比较柔软一点的东西。 哦、 各我们是互补的一个状态。 是一句一句教的那种吗？ 就是他把这首歌的唱下来整个感觉告诉我，就是他这首歌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主要是不是技巧也是什么，就是一首感觉。 嗯，我们都知道参加节目选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特别前面也提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彼此的竞争关系不是一点点的情况。 对， 你还会帮助他考虑选歌这个问题。 因为朋友就那几个，不帮帮谁啊？ 真好。 对对，而且还有就是其实因为我比他走得早一轮，对吧？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我走了以后他很无聊， 就少一玩伴啊。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能够更多一个朋友陪在身边，其实会没有那么害怕，因为那个环境其实还挺没有安全感的， 很高压。 对，所以我走的那天我怕他会这样，因为我们几个还比较好的就剩他一个人了，然后我就把我的尤克里里送给他，希望可以就在那段时间陪他。 妈呀，好有画面感。 他在那个尤克里里上写的是不要放弃音乐，要一直继续做好音乐。 这是我想就这首歌曲聊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通常很多人是把这首歌曲当作情歌听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有每个人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喜欢上的这个你，可以是事业，可以是你所追求的、你想追求的任何一个东西，也可以是对于你们而言比较简单的音乐这个事情。喜欢上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音乐这个事情， 你先说吧。 我是小学三年级。 怎么发现自己喜欢音乐？是喜欢听还是喜欢唱？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我家里的电视台，它会有那种点播台，然后他会放一些就是用户点的流行音乐。 嗯， 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第一首，我觉得哇，好好听啊，是一首叫《孤单北半球》的歌。 哦，这么老派的一首歌曲。 其实对那首歌， 欧德阳的嘛。 对，那首歌当时就直击我心灵，我觉得啊，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歌？原来音乐这么好听，然后我就自己开始模仿它，然后就开始学。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就得听两句了，你毕竟曾经模仿过。 我想想怎么唱来着。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不是， 那就是当你孤单 孤单北半球。那是另一首歌。 对、 等一下，孤单北半球，哎，怎么唱啊？ 拿手机搜一下。 我也不记得了。 我也来找一下。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啊、哦！想起来了， 来。 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 好听。 对，我当时很喜欢， 好听好听。 后来我下一个喜欢的是林俊杰的《江南》。哦，嗯，也是在那个电视上。然后林俊杰是我听完一首喜欢一首，听完一首喜欢一首，就一直模仿他。 林俊杰的旋律和歌词哪个更吸引你？还是他的一切音乐上表达都吸引你？ 旋律还有他的演唱。 嗯，然后第一首入坑的是江南。 对，但是最喜欢的应该不是江南，最喜欢的应该是可能是爱笑的眼睛。 哦， 我也好喜欢这首歌， 对吧？ 对对对。 那一合唱两句。 离开你我才发现，离开 我会学他，但我不知道像不像。 好。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才是什么？ 我还不敢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 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讶异，它无法代替。你起的调好高啊。 和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着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了昨天散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 我们唱了个什么调呀？起高了是不是？ 各位，这是现场见证的啊，没有任何的排练，然后说来就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起高了，你们依然是很搭的声线。哎，这个真的是很难得了。 默契，默契。 对，是。所以爱笑的眼睛，从三年级的时候你开始因为流行歌曲而喜欢唱歌。 对，然后其实 那会儿敢公开唱歌吗？就是当全班面啊，比联欢会啊什么的。 没有。当时我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他们俩也很会唱，一个是那个时候的唱吧大神。 哦，我。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当时参加了另一档节目叫快乐男生。 嗯， 对，他也是也还不错的成绩，就我们三个关系很好，然后刚好三个都很喜欢唱歌，而且都挺会唱歌，所以当时我还以为大家都会唱歌。就直到小学六年级有一个英文歌唱比赛。 哎，等一下，你这是怎么以为的呢？是因为也没有公开跟大家表演或交流过这个事儿？ 对啊，就我们自己 然后你们玩的好小伙伴是爱唱歌唱 得 好的。 对，我们三个就会买林俊杰的 CD 然后去学他唱歌，然后其实我在里面算唱的不是特别好的。哦，然后我就以为大家其实都是这样的，直到六年级那一次上第一次上台以后发现，哎，好像是我好像我还是蛮有天赋的。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唱完以后，是全班一起唱吗？还是只有你一个人独唱？ 没有，不敢。当时四个人，然后我是坐在边边，我是在边边的那个人。就是第一次上台唱歌，开口唱歌。 前面几个你觉得都怎么回事？ 也没有，就是我唱完之后我觉得很开心 啊。 然后我没有感觉到下面，因为我不是那种啊我命厉害好多啊什么的，我会觉得哎下面好像还没有说，还觉得还蛮好听的， 大家还想听下去。 对、嗯、然后当时就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是， 对，因为我的性格，就认识我都知道，就是会比较回避型一点， 慢热吧， 慢热，有点回避。然后 小时候应该会更害羞吧？ 小时候超级害羞，害羞到只要就见到别人讲话就会脸红。 别人讲话你都会脸红？ 就别人跟我讲话不出三句话，我脸马上就烫的跟 妈呀， 特别红。然后就只要是上课起来发言，我只要一站起来就整个人就变成蒸炉那种，就全身在冒汗，就这样子。 所以你在想刚才讲到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公开演唱这个歌曲的时候，你是多紧张和多害怕和多不确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很紧张，然后我印象里的是都我腿在抖。 嗯， 真的就控制不住这样子抖。但是唱完之后就大家有表达对我的肯定以后， 对啊， 我突然发现哎自己好像是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存在感 谢谢大家， 对， 也谢谢那个时候敢于去演唱的你。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初一的时候，我妈妈送我去学吉他，虽然她后来强烈的反对，因为我一直学到初三还有高中我都没有放，我就一直在弹，弹到隔壁 就完全不学习了是吗？ 也倒也没有。 是为什么要反对？ 就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弹弹，然后 他会担心， 他担心我， 对 对，但是我很感谢他送我去学这个。然后 吉他是你自己当时想学的？ 没有，是我邻居想学，邻居的孩子，然后 他不敢一个人， 他就问我妈妈要不要，我他妈妈问我妈妈要不要跟我要不要一起， 两个人拼团可以便宜一点哈、 但可能是哈、啊，我也不记得了，我就去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天天弹，然后因为我们学到弹唱以后我就开始弹唱了嘛，就在琴行里就还蛮优秀的， 很好。哎， 对， 哎，你还记得自己用吉他弹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啊、哦，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你给我们弹唱几句好不好？应该还记得。 哇，那个歌太老了，那首歌真的太老了。 没关系。 嗯。 然后大家猜歌名啊，这个看谁先第一个把这个歌名发上来。我也不知道是哪首歌曲。 我想想，什么调啊？我可以看歌词吗？ 可以啊，可以啊。 这首歌， 因为每一个在学吉他的人，第一首会弹唱的那首歌曲，都是格外有故事的。 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冷，该怎么度过？ 荣耀会吗？这种 这什么歌呀？没听过呀！ 我的天哪！好嘞， 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真的。你刚才说一首很老很老很老的歌曲，说我还想是有多老多老的歌，结果五月天的温柔是有多老啊？在你们这个时代当中， 听过听过听过听过副歌那个部分，好像 主歌忘了哈。嗯，必须要说一下，刚才说要说第一个时间猜对的歌，猜对的人啊，大家翻得太快了。 上一 好吧，因为我这边直播看画面实在太快了，很多人都写了五月天的歌和温柔，我现在能看到的哈是程延久没朋友，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所以就念了这个名字。为什么当时第一首弹唱会选择这首歌？ 我觉得五月天应该是所有吉他 学员的必学曲目。 这你就要问一下荣耀了， 你学过吗？五月天的歌？ 学过几首吧。 对啊， 叫啥我都忘。 应接是吧？ 有唱过。 然后下一个就是来弹一个，然后 哎，让你不说真心话。然后就从初一的时候有了吉他开始了。 对， 创作这个事情呢？ 创作， 很多人是因为有了吉他，然后才开始有了创作的一个开始。 哎，创作是从另一个节目开始，我可以说节目名字吗？ 那可以啊。 是在，其实创作是在大三的时候参加一个节目叫《明日之子》第一季、啊、然后当时 你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创作这个事儿？ 为了这个节目写了歌，然后带着歌去的。 那会儿是自信的吗？还是 不自信？ 嗯， 不自信。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的我想想，当时我唱了我的原创，但是直接就没有播出来。对， 那还挺受伤的吧。 对，但然后播了另外一首歌叫小猫 啊、 嗯、然后那首歌大家很喜欢。 对，是 嗯。然后到下一轮的时候，我因为对于那个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就是 一下子到那个比赛里面，然后被很多人看到，真的 当时很多人看到，确实是会有 很，因为明日之子第一季当时其实还是很多人在看的， 是爆的，对的， 对。然后我就突然就发现，哎，好像真的可以。我小时候看快乐男生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可以的时候，好像真的可以。 你看快乐男生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参加这样的唱歌类的节目， 对， 还是说可以做明星？ 我觉得没有，我没有觉得可以做明星，但我觉得，哎，他好，我特别喜欢谭杰希 啊， 我特别喜欢他，但是他就是我要学习要奔赴的对象， 是 我特别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我如果好好学吉他学下去，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站在这样的舞台上？结果明日之子就来找我了，而且明日之子当时的主创团队好像也就是快乐男生的团队，然后我就很开心很开心就去了。 妈，你在讲这段我都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是吗？然后 对，这就是所谓的还是要有梦想的啊，说不定某一天就实现了呢。 就是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去试试，好像我也可以，就我一直觉得我虽然不自信，但是我内心里一直会有一根弦儿，他在绷着，他会告诉我其实你也可以， 嗯， 然后我就为了证实我也可以，我就一直等到这个节目的邀约。然后当时我什么也不懂，我就是也没有公司，当时我就一个小朋友，我就去了，然后就被很多人看到，就很开心。但是到下一轮的时候，当时我导师是 华晨宇， 对，很厉害，他写歌超级厉害， 是， 但我当时写歌就是一个初学者， 小白嘛， 对。然后到那一轮的时候，我就花花问我，这轮你要挑战谁？然后我说我要挑战毛不易，毛毛，他很厉害， 对呀，毛很会写， 对。当时我还大言不惭，我说我要挑战你，我要 PK 你。然后我就 这个是为了节目效果，还是那个时候呢你真的是这样的想法？我就是要挑战你。 我当时真的是想跟他比，因为我觉得他写歌我也写歌， 对呀，是 OK 的， 对。我觉得因为有别的赛道，可能有的人是唱歌，可能有人是唱跳，可能有的人是颜值很高啊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想跟一个很厉害的也是唱作人这样的比， 真好。 最后 少年的那个种啊真的是很厉害，很有种。 最后就是如大家所料，就没有 PK 过他。 当然了呀，你要 PK 过的话，毛不易也是很难收场啊。 但是从那以后我回去以后 发愤图强， 对，我就真的就开真的真正坚定了我想要做原创的想法。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参加比赛，学校里的比赛都是在唱别人的歌，当时其实没有说要自己写歌去比或者怎么样，所以从那回来以后我就真正坚定说我要做一个原创音乐人，我要写自己的歌，我要让大家听到我的作品。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自己的歌吧。 好呀， 唱哪个？我们慢慢来哈，大家放心，荣耀还在。我也是没有想到我们在梳理其中一个人的音乐旅程的时候下梳理了这么长。 听进去了，听进去了， 确实啊， 没事，你听不进去也没关系， 稍后我们还要了解你的音乐之旅哈。 都会经历的，你也会经历的。 这段故事是我曾经没听过的。 来吧，我们现在带来那首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唱一首新歌，是前天还是昨天才刚刚上线的一首歌。 哦，这么新呢？ 对，在我的新专辑里面叫发条与手札，这张专辑的第三首歌叫时光旅人的回信。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心海仰头，你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这是你们的主题曲吗？ 对， 好好， 谁能想到呢，听主题曲的时候就暴露出某些人是这个唱跳歌手吧。你跳得好开心啊，荣耀。 我觉得这歌挺嗨的，说实话。 哎，是你是一个爱跳舞的人。 我挺喜欢跳舞的，对。 所以以后会考虑做唱跳这个路线吗？ 已经之前已经做过了，然后后面打算把唱歌跟跳舞分开，唱歌好好唱，跳舞好好跳。 那跳舞是参加武林大会这样的节目吗？不然怎么好好跳啊？ 就是去练嘛，好好把跳舞练好，单独跳舞单独唱歌，打算分开的，我是这样的。 刚才那一段乱扭应该不算是你的一 个 发挥， 那 个 不是 哈， 扭着玩的。 对呀、啊、 没有播进去吧？ 不然心想一跳成这个样子也可以， 没有播进去吧？ 淡淡说自己之前唱跳歌，当然是出去了， 播出去了。 对呀、啊、大家全程都看到了呀、啊、你回自己也可以看一看，但是很呆很可爱了。 不是，我以为你放 BGM 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画面那种的，然后啪，然后再转回来 呢。你看那是你的，你以为我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们？ 好吧， 正在来吧。我们刚才在唱这首歌曲《时光旅人的回信》，也是黄坤最近的一首新歌哈。在节目开播之前就问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来集中的回答一下。张七七鹏想问黄坤新歌《时光旅人的回信》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我这张发条有手札，这张专辑它有四封信， 嗯， 然后这封信就是专门是给喜欢我的人看的一封信，嗯，然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时光列车上匆匆行走的旅人，嗯，然后就大家可能都因为列车它会相交。也会平行，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意外的碰到，然后但是在下一个站我们可能又要走开，嗯，所以我就希望跟他们讲，就这首歌就是我的心声，就是如果说今天你们因为喜欢我很快乐很开心啊，我很感谢大家，然后我也会很开心，但如果说到下一个站的时候可能你有更开心的事情，可能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话，那没有关系，你可以不用回头，你可以就大步往前走，我也会往前走。 妈呀， 嗯， 这是这个阶段想明白的，还是一直以来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看待法？ 我觉得 因为相交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 嗯， 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想让错过， 嗯，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们理智可以告诉自己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内心深处的情感的一面会不舍啊。 其实我觉得在做这个行业就像我们这样的音乐人，就可能就像是一个便利店，它是一个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这家便利店里面，你可以取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好，然后你完成了你的需要的东西，你可能就会去下一家店或者去别的生活，但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那可能来这个店里的人会有一波一波的人，这是我发现的，但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平淡的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还是会难过，就像你说的相交的时候会难过，所以我 相交的时候会开心， 就是离别的时候一定会难过，所以我把我这些所有的心情都放到这首歌里写出来了，嗯， 你这样讲完以后再听这首歌曲，大家会更复杂的情绪。 对，而且我也不一定觉得 我现在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到三十岁到四十岁会有更不一样的想法，那我可能到时候会写 这就是创作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有趣的地方啊。 对，他可能是完全很可能跟这首歌又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角度在对立面， 对， 但是我觉得 那时候出一首摇滚歌，你走什么走，谁让你走，你给我留下。 对啊啊，我之前写过一首歌叫你们就那么喜欢恋爱吗，就是类似这样，就都是记录当下的一种心情。 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很有意义的事情，把音乐当做一种记录式的一首一首的发布出来，我就很开心。 我刚才看有人说这首歌曲很治愈， 嗯， 治愈这个词你认可吗？ 认可。 你是一个很治愈的人吗？你应该挺喜欢治愈题材的吧？ 对， 无论影视剧啊还是音乐啊什么的，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我也看，我喜欢看，我喜欢看番，我爱看动漫 啊、 嗯。对，最近在看一个动漫叫《国王排名》。 好，好了，你可以离开了，不然大家会觉得荣耀今天全程不存在。到荣耀的时间了哈。请问荣耀，我喜欢上你是内心活动，我们回到这首歌曲当中，讲述自己的音乐之旅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自己的音乐之旅也是从小时候吧，说实话我是受我爸爸妈妈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喜欢唱歌，在我记得小时候有印象的时候，我妈妈也是唱着歌哄我入睡，唱着歌就是哄我，很喜欢听我妈妈唱歌，因为我妈唱歌也特别好听。 当你有印象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挺大的，至少是个三岁以上的孩子了。 对对对、就是、 然后妈妈还在做这样的事情，好好啊。 在我印象中我妈就很喜欢唱歌的一个人，我就受她影响、就是也蛮喜欢唱歌的。 她唱温柔的歌吗？ 我妈什么歌都唱，什么歌都爱唱，各种歌，什么他还很喜欢唱那种比较老什么刀马杆刀马的汉子你威武雄那种歌，什么都唱，温柔一点的歌他也唱。 然后你就这样睡觉吗？ 没有，以前他唱的那个宝贝宝贝那种特别温柔的，很世上只有妈妈好那种、然后那种哄我那种歌， 好好啊。 这是，然后是我妈妈的影响。然后呢，我自己怎么接触到音乐呢？是可能是我爸爸的影响。我爸爸特别喜欢，是接触到乐器乐理这方面，是我爸爸就是特别喜欢乐器。那时候想送我去学一个乐器，也不知道学什么，也不知道学什么节，那时候我还小学呢。然后我爸爸说啊，萨克斯多温柔呀，就学萨克斯。 爸爸最喜欢萨克斯。 我爸可喜欢萨克斯了，然后就把我送去学萨克斯。我当时啥都不懂、啊。 他该喜欢的不会是回家吧？ 对对。哇，你太懂了，他让我学那个乐器就是为了听我吹一首回家。可能大哥不是大哥，可能我爸爸可能对萨克斯那个乐器也只限回家。 对，只限这一首。 对，很多人对萨克斯的印象也只有回家。 对， 但是其实萨克斯上也有无限的可能性。然后呢，我当时因为小也不是很懂这个乐器，也不知道什么乐器啊，就无缘无故就我爸给我学了个乐器，琴都给我买来。我一看，哇，没见过，好大，好厉害，好帅啊！我就 真的买回来萨克斯， 真的买回来，直接让我去学的。 哇， 一个挺帅的萨克斯，黑色， 看起来是的， 看起来就很帅。 对， 然后他就送我去学了，然后就是漫长的学习萨克斯过程，所以导致我现在特别讨厌那个乐器。从小练琴不知道练哭多少次，不但要受我爸的那个威压，还要受到邻居的举报，因为不像吉他，萨克斯的声音特别大。那整栋楼虽然跟我们家 过， 对，是吧，吹过， 再想象一下他一开始学的时候那个跑调， 对，就是吹也吹的，那个邻居虽然关系都挺好，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 你说咱也不想回家。 对，然后就是慢慢学到了初中之后呢，接触到唱歌，因为学校也举办过那样的活动嘛，就是大家展示自己的才艺，在台上唱唱歌，弹弹吉他，有些唱伴奏，有些弹吉他。我一看那些弹吉他的，我真是羡慕坏了呀。就是其实刚开始学习唱歌学习吉他的目的是不纯的、就是为了去讨一些喜欢女生的欢心。 当然了， 然后对，我是抱于这个目的去爱上吉他，爱上唱歌，因为当时发现跟黄坤一样，好像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所以八卦一下，你当时是有一个内心深处明确喜欢的一个女生，然后你想学吉他弹唱给那一个人听。 是的是的是的。 好， 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他叫什么？ 这个就不方便说。 对， 当时是这样，有这么一个小动力在我心中、然后我就是自己去想去学习吉他，想去学习唱歌，当时是自己摸索的唱歌，然后跟妈妈要求，妈妈就又送我去了学了声乐，学声乐，学萨克斯，然后慢慢接触音乐，然后喜欢音乐到高中开始，就开始一次过生日，我爸爸送了我一把吉他， 就是我说爸爸我真的很想，因为初中一直想弹吉他一直没去学，我爸爸说，我爸特别支持我做想做的事情，做正能量的事情， 嗯， 一些就是我爸就是我爱上音乐可能是受我父母的影响，受我附近周围人的影响，然后也是通过我爸爸妈妈的鼓励，可能也继续支持我去走音乐这条路。然后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就是在我去参加音乐高补的时候，就是音乐一个 补习。等一下，你现在的行程走得有点太快，我们有点跟不上。先回到你有了吉他之后， 就是我爸爸送了我一把吉他。那时候 你还记得当时自己弹唱的第一首歌吗？ 我太记得了，我因为我当时我吉他是跟黄坤不一样，我是自学的。因为当时拿到那把吉他的时候就要进去封闭了，所以我吉他就是从头到尾都自学，从来没有上过吉他课。 从网上扒视频是吧？ 对，就是拿着手机去看一些网上的吉他视频 教程、嗯、 对，我第一首自己弹唱的歌，我可能弹是刚开始学一些伴奏，比如说玫瑰的前奏呀，平凡之路的伴奏呀，但是我真正意义上自己弹唱的第一首歌其实 不要说歌名，我们来听，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 嗯，等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是这首歌。 好、 嗯、可能大家一听前奏就知道了，很简单。 不是主持人跟不上思路了，这不让大家多听一点歌曲吗？ 黄坤，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啊？你肯定知道。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雨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谁能想到呢？这简直比温柔还让人更加难猜到。学会弹唱的第一首歌曲居然是老男孩。 是的，就是这是老男孩。为什么当时？因为当时 然后大家都在说你是在弹唱这首歌曲给女孩听吗？ 不是不是，因为当时为什么学唱这首歌，因为当时因为没有老师教，脑子里的思路就是弹吉他，就是我当时只想弹唱，就是只想把吉他弹出一个完整的伴奏，然后跟着唱曲完成一种弹唱。所以说因为没有老师教的原因，我不知道，其实我在我思想里是我觉得扫弦特别简单 啊， 因为这首歌全程扫弦 是， 然后呢 还不疼， 对对对，还不还就是节奏型，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是全程扫弦那首歌，当时就选择了这首歌。 嗯， 再加上我想给父母展示一个我自学的成果，我爸爸和妈妈可能、 哦、他们肯定会喜欢这样的歌， 肯定会喜欢这样的老男孩啊，这些歌他们也肯定听过， 是 就是想炫耀一下啊，我自己学的，看我厉不厉害，我弹唱给你们听。 哦，你心机很重，一男孩、哎 所以是老男孩学了一首老男孩。 他学吉他目的太也太多了吧， 太不单纯了。 刚开始都是目的性强的，但是慢慢学着学着弹会了之后，后面慢慢开始学过，发现哇这个乐器好有意思，然后会了更多东西。可能真正能让我开始学习这个乐器是一不纯的目的，但是真正让我坚持到现在的真的是爱好。 嗯， 然后就是因为喜欢热爱，喜欢唱歌，喜欢吉他，然后一直坚持的学习吉他，学习唱歌，学习各种乐器，就到了今天，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之路。 嗯、 其实主要的还是我其实进行这种流行方面的培养比较少，就是主要都是自学。 但你从小接触了很多音乐相关的。 是的是的，就是大部分因为就是我是科班生嘛，学的也都是美声古典这种专业的 音乐专业比较音乐性高一点的一种东西，学美声的嘛，学古典萨克斯、古典钢琴过来的。 那你说的美声，我们要不听两句的话，好像又觉得有点对不起你美声这个专业。 好久没唱了，但是这个麦会不会喷啊？ 喷的我们就忍一下，大家就如果戴耳机的朋友把声音调小一点。来， 哎，想想唱一个，唱一个意大利语歌吧。当时，然后想唱哦。 有人说主持人你会后悔哈。 哇，这个。O c'è state di più carmi, ora lasciatemi morir. Luci ingrate dispiutate. 是这样的，有很吵吗？ 没有啊，很好听啊。 对 啊， 就以前就学这种，好久没唱这美声歌。就是他跟流行不一样，他把东西提到胸腔跟头腔呢。 黄坤，你是要现场学一下吗？那就那一句吧。 教我一句。 嗯，就是你先哦哦哦哦，你不是唱普通声音是啊啊啊哦哦哦，感觉要吐。 司机朋友们不要觉得很困惑哈，我们这一段在现场学这个美声。 要吐的那种感觉，然后 教我一句，我就模仿。 嗯。 啊，我的太阳！ 你要夸张，嘴型要夸张。 啊，我的太阳！ 啊，可以、 哎，怎么样？最后天赋， 可以，有，都是音乐人会唱歌，我觉得学这方面。可以，真可以。 你对他很宽容哎，这不是到你 diss 的时候了吗？ 唱的有点烂，说实话，中肯评价啊、哦。首先，作为一个， 对，我们要听一下怎么叫烂法了。 就是 说， 那个 有没有唱美声的天赋？ 有是肯定有的，他唱歌这么好听，绝对是有的。 然后呢？ 首先就是，你好凶呀。 你这么弱吗？一个眼神就可以把你逼退吗？ 就是位置不对，其实位置不对，但是有往那个位置打的点，就是然后就是因为美声要求， 你说有没有前途吧？你就说 前途无量，只能说前途无量， 够了，他评价结束。 所以说就是学这种美声这种东西过来的，小时候这不是小时候，就学这种美声课的时候，因为那种吐字不清楚，被老师不知道骂了多少次，老师就是特别要求你那个咬字跟音准。一直说就是 美声是一定的，对， 这样就慢慢的被折磨过来吧。其实当时也说是喜欢音乐，喜欢的是流行音乐，不是美声啊。让我学这个东西也是可能学多了，慢慢哦，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也有站在考核的时候站在台上给大家给老师唱的那种感觉，哇，大家欣赏我的感觉， 而且变成你的才艺哎。 对啊，就是我当时本来从不喜欢到慢慢喜欢。 有一个问题，很多唱美声的人在唱流行歌曲的时候会有一点变调，或者是味道不对。 所以说这两点的转换也是让我费尽心思，费了好大的心思去在这两个点之间做转换。所以说你现在突然让我唱一个美声，可能我唱的也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也没曾经那么专业了、 哦、那是一定的。 也好， 但是听起来是可以糊弄我们的。 也是，但是也是学生 也开始怼你了， 因为他太好怼了，而且怼他很快乐。 对， 你怼他说他是满脸灿烂的那个笑容， 对， 感觉很享受的一个状态。 你给我输出负能量，我跟你回应正能量， 也真好，就是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太好了，赶快跟我做朋友吧， 大家都想跟你做朋友。来吧，那你刚才唱完美声以后，现在紧接着让你唱一首流行歌的话，现在会不会变调？ 应该不会，我觉得可以， 我们试试看啊。 好的， 那哪首歌？ 我想唱一首《指纹》给大家。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现场带来的《指纹》。 变成一对差点缘分，重重朋友少点天分，坦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结成半糖果的天真， 没了天真选择孤身，以为成熟需要不诚恳，你也不承认自己会失衡，坚持着分寸，却又依赖着余温，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必然奋不顾身。抓紧了所谓的人生，追逐爱恨交换灵魂，选择自己满意的身份，我何苦又问你是否认真，之间的年轮是催促我们沉沦的引针，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依然奋不顾身。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依然奋不顾身。 好听哎，这是现场带来的《指纹》，也是翻唱的一首歌曲哈。你今天还没唱自己的歌嘞？ 是的，是的，今天准备了一首自己的歌。其实， 然后提前让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在问，请问这个荣耀攒了多少歌曲了？囤了多少歌了？ 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写歌，可能是。不像黄坤老师写歌这么频繁，发歌这么频繁。 毕竟是 PK 毛不易的人，你以为？ 对呀 ，PK 毛不易，毛毛的。 对。 嗯，我自己私下有囤过很多歌，就是自己也在写，自己偶尔也会写一写，写了可能找一个哪个不定时间，就可能就录了就发出来了。 所以是有了，有存货的， 有存货的。 好，什么时候可以发新歌？是随心情吗？ 看公司。 这才实话。哎，我们今天说可以点歌这事情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可以点歌吧？我们这一轮来一轮好不好？ 可以啊。 好， 可以啊，可以啊。 大家想听他们俩唱什么样的歌？歌名发送上来，如果会的话，给大家带来几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很多人说晴天哎。 嘿。哎，这个也是我比较偏前的会弹的一首歌。 那来啊，试试。 那我来弹。谢谢啊，可以。什么调 ？C 调。 这个。 一起弹吗？哇哦， 你是你叫慢音 这个调吧，这个调吧， 我叫、我没叫慢音 啊、那我回去啊。 故事的小红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即直晃到现在。哆嗦嗦西哆西啦，嗦啦西西西，啦西啦嗦，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 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教室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 哇哦，天地良心，我本来以为他们只会唱几句的，只要唱这么完整的一段。别放下，不答应点歌的话再来一首好了、很多人点嘉宾，还有等一下哈，只爱追光者，旅行的意义，小雨，小岛，有没有你们俩同时会的？ 那个，就那个小岛 啊，可以可以，小岛、可以。 什么调来着？这调吧，是吗？ 对对对，这调。 我忘词了。 你唱一下，你就想起来了。 对， 那这样，不然我们休息一下，你找一下词，回来以后我们直接带给大家这首歌 啊，也可以， 也可以， 好呀， 好吧。然后大家如果还想听什么、点唱是不是还挺好玩的？我们点唱是不是还挺好玩的？ 可以，其实我们可以串烧，就是 可以把一些歌曲全放进来哈。 对， 好，稍微休息 吧， 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 短暂休息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1:30，欢迎回来，这里是 就是这么良心的节目974 Live Show。 我们说休息很短，就是很短。哎，时间过去很快，真的只剩下最后不到三十分钟了，只有26分钟的时间了。两位怎么样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哈。是串烧还是先小岛？ 先唱小岛吧。 先唱小岛哈。好，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和互动。哎，然后还想听什么歌的话，把歌名现在发上来还是可以的哈。 好，开始吧。 背起行囊，我们去冒险，直到尽头，连着海岸线，听见氧气中不同的语言。我决定不逃避，就在后座，把遗憾留在日记。我们要听海风书信，车不想再等，海鸥会说声早安，在明天清晨。我们会数星辰，追着梦降落你身旁，再建一座属于我们的小岛。再建一座属于我们的小岛。 好想去这样的小岛啊，在疫情的情况之下格外的更想去这样的小岛。来，接下来是殉情的抹香鲸。 为什么殉情啊？我试一下。 我们说串联就几句就好了， 好， 然后再可以串到下一首歌曲，然后你们有谁会唱就接下一首歌，不一定都要一起合唱了，然后能有合唱的话最好。好好玩啊，这个环节。 等一下我找下副歌的词。 荣耀觉得好玩吗？ 挺好玩的， 对吧？就回到一个最简单的，像是那个在学生时代的大家坐在 草坪上接歌 大赛啊。你们玩过这样的游戏吗？ 玩过，你唱一句我唱一句。 一会儿你们俩可以玩一次， 合唱一起啊。 对啊， 我试一下。我没有唱过这首歌。 好呀， 我一次都没有唱过，我就唱个副歌。 你给予，你给予我深蓝色的回忆，像那殉情的抹香鲸，用独特的频率吸引爱情。哦，一个人的狂欢总是孤寂，只有大海知道我的秘密。我爱的是你，可你只爱山东和广远的自己。 改一下， 然后接嘉宾。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我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拿着喜帖一步步靠近。噔噔噔噔噔的场景，是你的风景，而我只是一个嘉宾。 然后接起风了。 多怎难自拔，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最后接女孩。 等一下换个调， 换律动。 爱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错怪你真正要的爱。怎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在释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 为了你不肯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接待，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 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Oh, oh, oh, oh. 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请原谅我不想那么快和你分开。 好棒的小岛啊，真要有这样的一个小岛完全不想下车的一个样子，你们自己玩起来很嗨吧？ 太嗨了，我们就是 太嗨了太嗨了， 我们就天天在宿舍这样一首接一首。 哎，一会儿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玩那个接龙游戏，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 到最后的时候，好、 啊啊， 收尾的时候。 啊、好的，好的。 你知道你现在粉丝有多爱你们，在一边要听着他们点的这个串烧曲目，然后一边要说要求求让唱一下他们自己的原创歌曲。 他们要求很多， 很多人想要听《挚爱》。 好吗？那我送给大家一首《挚爱》，是我自己写的一首原创歌曲，一首《挚爱》送给大家。 哎，你这个旁白很老派，很老派哎。 他就帮你做很多事情， 对啊， 他也会主动哎，呜， 自己还会给自己吆喝吗？ 对啊。 好，各位客官 ，C 的。 每次你我的交谈，不如直接的晚安。你突然的决定，却总让我深陷泥潭。没说出口的答案，终止内心的不安。不知几时，我们会在人群中走散。窗外沥沥下着雨，听着手机提示音，最后的我们还是败给了距离。忘掉你给的温柔，扔掉你送的笑容，你的痕迹都是细里的荆棘。忘掉重逢的心情，赞美你给的惊喜，这段感情我只能停止爱。 剩下的习惯牵着回忆，甜蜜的回忆丝瓜感情，遥远的距离成了最伤人的武器。忘掉你给的温柔，扔掉你送的笑容，你的痕迹都是心里的荆棘。忘掉重逢的心情，再没你给的惊喜，这段感情我只能停止爱，这段感情我只能停止爱。 这是很难得的弹唱版本吧？ 是的，是的，弹唱平常还是就是因为有伴奏嘛，跟着伴奏唱。 你在家写的时候是用吉他写的吗？ 是用吉他写的这首歌。 很多人说喜欢这首歌曲是陪伴他们很多个夜晚，然后很多人说很感人。那么，请问这段感情到底是怎样的一段感情？ 我刚刚听的时候也想过， 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在点我说我不发歌啊，所以说一直只能听这几首歌。 你不要回避我们的问题 啊！我这个因为这首歌之前我就说了，是一个我好朋友，这真的不是我，因为我上大学时期， 当时人都是这样说的，我们就当是听朋友的故事就好。嗯， 说吧，等等我回去我再问你一遍。 对，来，我们先听你的朋友的故事。 金飞，就是因为我大学时，这首歌是大学时期写的 啊。 我大学时期住我隔壁床，就是住我对床的一个室友，他的恋爱就是很出名， 嗯， 就是在我们宿舍至少很出名，就是我们宿舍的人里都知道他这段感情就是的情况，因为他很喜欢与我们分享，因为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问我们哎，荣耀这个怎么办呀，哎，那谁谁谁这个该怎么办呀，然后吵架时候大吵大闹，经好几个夜晚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入睡。 哦，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也是从大学时期想接触写歌，然后通过就是他也喜欢唱歌，就是我他经常一起帮我录视频，我说哎，你这故事要不然给你写首歌吧，因为我也都知道点，然后就奔着异地恋，因为他们也是异地恋，奔着异地恋这主题写了一首这样的歌。 嗯， 这首歌其实本来打算写三部曲的，就是一首，第一首叫挚爱，第二首叫挚爱停滞的挚，第一首是挚爱，就是那个挚爱，第二首三点水停滞的，第三首挚爱，就是后面的两首歌写了一首，还有一首还没写出来，也是囤着。 所以你看，既然是别人的故事，一定是你听了太多太多的细节，你才会这么感同身受的要写三部曲。 三部曲也是对这个故事一个完整的尊重吧，从开始到结束嘛。 哎，但为什么第一首先发是这首《挚爱》啊？ 倒着来嘛，有从，因为从想要一个倒叙的一个顺序，从离别到刚开始，最后留到最后的最新的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挚爱》。 请问，在你作为旁观者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挚爱对于你而言，它是一个特别痛的一个挚爱吗？ 挺痛的， 嗯， 挺痛的，因为毕竟异地恋，可能大多数人都遭受过异地恋，也深受异地恋的。 哦，那可不是，可不是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异地 恋。有些人可能有些人， 对， 就是异地恋这个也无可避免，所以没办法，真的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所以说是叫挚爱， 嗯， 痛苦的分开。 能停止爱这段感情。 好，我们的吃瓜就先吃到这里哈。 停止爱。 那么请问这首歌完了以后，先是炽烈的炽的那个挚爱，还是停滞的滞的挚爱？ 这首歌完了是停滞的滞， 该停滞的滞的挚爱了。大概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 大概看公司。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公司哈。 请公司上麦，谢谢。 公司说看荣耀的发展，看你们买不买单。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底下多评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对于音乐接下来往下怎么样的发展。然后，如果你要是像刚才荣耀说的，有过这样异地恋的经历的话，也不妨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他可能在写前两部的时候，会带入不同的感受进去。 特别喜欢听故事，快点分享给我，各种方式。 反正你的故事最终都会变成他的故事，然后也很期待今天晚上黄坤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哈。 就是你今天晚上听到的版本就是这个。 反正他不信。来吧，到黄坤了，来，你跟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歌？ 我也唱一首，我会放下吉他唱一首好了。 好呀。 然后这首歌叫《淡水鱼》。 哇哦！ 你听过的？ 我听过，我听过你太多。我是不但是你的粉丝，我还是你的歌迷，还是你的好朋友，我有多重身份。 晚上回去也是这个身份，对吧？ 对。那就应该更真诚的说一些真心话哈，别人的 忠实听众。 深海底藏着温存和涟漪，在寻觅等黎明，你留上的思绪。你说有一座岛屿，那天起我自己决定。你说这繁华四季，那就是你走的原因。你走的原因，你走的原因，你走的原因。候鸟和氧气总是不停迁徙，在你的大海里不会存在我的秘密。风平浪静一天等你，却不再见你的痕迹。不断朝着你的频率，用尽全力狂奔去。岛屿，那天起我自己决定。你说这繁华似锦，那就是你走的原因。你走的原因，你走的原因，你走的原因。候鸟和氧气总是不停迁徙，在你的大海里不会存在我的秘密。风平浪静一天等你，却不再见你的痕迹。再入海口看着你的背影离去，海浪和空气总是相偎相依，在你的世界里不会收到我的消息。风和日丽晴天想你，却等不到那边潮汐。不断照着你的频率，用尽全力狂奔去。大海里不会存在我的秘密，风平浪静一天等你，却不再见到你的痕迹。海浪的空气总是在相偎又相依，我的世界里不会收到我的消息。风和日丽一天等你，却等不到你，还是分不清你离开的原因。不断照着你的频率。 好听呀， 对， 编曲也好好听。 对，它有一个八个小节的一个 outro 吧，算是。 嗯，好，我们完整的听完了，然后大家都在说很好听。前面某人吃瓜吃得很好哈，接下来这个瓜也很好吃哈，所以又是回到大学宿舍了，是不是？ 啊，你说这首歌吗？ 对， 是不是也是来自于朋友的歌曲？ 对，这首歌是来自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故事 啊， 没有了，就是这首歌其实是， 妈，你还捂嘴偷笑，你也是。 他其实没有朋友，也没有人，他就写的是一个，就，应该是有一天晚上我做一个梦，然后梦到一只鱼，然后那只鱼它是一个淡水里的鱼，它非常渴望大海， 嗯， 但是它是淡水鱼，它。他很向往 这一世都去不了， 对，他这一世都去不了大海，最后他只能在入海口看着这个他身边的水不断的远去，说的是这个故事。 这么悲伤的故事啊？ 对啊。 那你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你说我吗？就是因为淡水它可以说是赖以生存的水，他永远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随波逐流去往他要去的大海，这就是他走的原因，这是他的使命。 就是一个不由自主。 对，就是我很爱你，我虽然我很爱你，但是我留不住你。 你是很喜欢这种的爱情是不是？就是他一定不要太顺利。 应该没有人喜欢这种爱情，但是， 不是的，有些人是会享受的，就是享受爱情当中的波澜的，起起伏伏，然后才会让觉得哇，好有爱的那个感觉。有些人是这样的。 我不希望，我不渴望。 你隔壁有人一直在偷偷的点头，然后看着你。 我不渴望甜甜的爱情，但是其实很多美好的歌曲都会来源于， 对啊， 可能不是那么顺利的爱情。 对，所以有些唱作人会格外迷恋这种，因为他既享受了爱，然后又可以把这些感受变成歌曲，一首一首唱给大家听。 对，我能迷恋吗？我问他们。 希望你不要迷恋。 问他们吧，他们让不让我迷恋？ 他们肯定不让你迷恋呀。但不准谈恋爱，四个叹号，下一个可能就是八个叹号。 哎，不对吧？因为我最近听到一些私信说，哎，你可以什么的。 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吗？对于你们现在这个阶段而言。就谈恋爱这个事情还是个问题吗？ 是一个问题啊。 还是不确定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其实挺伪命题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人都希望有爱情的一个光临啊。但是你工作的原因又不能，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基本没有时间。因为其实我还有个身份他们可能知道，就是我在一家音乐平台在做企划的工作。对，所以我可能平时状态很可能是白天在工作，晚上在写歌，在创作做音乐的事情，白天在可能在帮别人做他们的专辑。 但你可以像荣耀的朋友一样享受异地恋呀。 对呀，对呀。 那 即便在北京也可以是异地啊。 那让你回头让你的朋友教我一下经验，分享经验好吧， 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FM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今天做客的嘉宾黄坤和荣耀也很开心给大家带来非常愉快的两个小时。最后啊，我们前面说到了可以有一个那个接歌的一个环节， 可以的，可以的。 那从哪个字开始？ 就是单接一个字的歌曲接龙是吗？ 是这样的吗？ 对啊。 哦， 你没玩过这游戏吗？ 我想的是那种和弦接，和弦走向接歌。 那也可以啊，那你可以玩你们的和弦走向接歌呀。 那你说 那个太难了吧？那我试一下，你想到怎么唱什么是吧？ 对啊，想到什么唱什么， 想到什么唱453-6-1。 然后我们不一定听得完，听到哪里是哪里。 好的， 彩蛋， 那就记掉吧。 记可以。 那我先了。 上翘的嘴角 耍赖， 出现在我每一个美好。如果你的爱不再冒泡，我一定会逃。 没有人说不能唱这些歌。 我已不再是你的小猫，每天都会藏你的衣角，在你需要疗伤的时候，喵喵喵喵喵喵。 掉你给的温柔，扔掉你送的小手，你的痕迹都是心里的荆棘。忘掉重逢的心情，再没你给的惊喜。 不能唱自己歌了， 这段感情我只能停止爱，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罢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当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再给我两分钟，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让我怎么记得？记得 今天晚上画面太美，大家记住吧。各位晚安，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奋进的好